调查员猫与石级，男律师魂穿猫身，萌宠悬疑，烧脑撒糖两不误。每周一部迷你番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《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》，作者魏西三，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。 你说的有道理，大家要记得订阅哟。 第59集。 从恐吓信的措辞和语气看，对方既不是李伟星，也不是艾恩的人，倒像是个旁观者。而这个旁观者似乎不希望沈婷介入李伟星和艾恩之间的纠纷。后来沈婷出事，旁观者一语成谶，便来委托吴恙调查车祸事故原因，这让吴恙觉得对方也不会是曾瑞。曾律师今天的态度再明显不过了，他巴不得全世界都别再提起那场事故，也永远别跟他挂上关系。虽然刚刚接到委托的时候，吴恙的确对这个神秘人的身份有过好奇，但那时秀琴表示这种匿名委托在过去非常常见，吴恙也就没太在意，更没有花心思去调查委托人的来头。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 你要做什么？ 吴一周见吴恙放下手里墨迹相同的两封信，打开电脑 给那个委托人发邮件。 吴恙一边敲着键盘一边说， 对方知道的肯定比我们多，与其在这盲猜，还不如直接问问。 而如果这些问题对调查有帮助，委托人也未必会故意隐瞒。吴恙邮件内容很短， 李伟星和艾恩是谁的牺牲品？我需要知道这次纠纷的背景。 点击发送。趁着等待对方回复的功夫，他又给江峰发了条信息，想要来李伟星的联系方式。这头信息刚发出去，那头委托人就回复了邮件。你很聪明，应该很快就会知道了。吴恙啪地拍下笔记本盖子，不爽道， 切，搞什么呀，故弄玄虚。 女主人这毫无征兆的一抡胳膊，差点就殃及了腿上的猫崽子。吴一周一个趔趄，好悬没被他掀翻到地上。 哎，你稳重点儿。 他平日里脾气虽然大，但好歹只是个九斤半的小个子，这会儿揪着吴恙衣襟蹬了好几下腿儿，才勉强稳住自己站位。吴恙后知后觉低下头看他，虽然歉疚，可还是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。他那副死命挣扎过后的哀怨脸实在是太有意思了。 对不起嘛，摸摸毛吓不着。 他把猫扶正，顺着脊背摩挲了两下。吴一周长叹一声，要不是偷偷瞄见柜子里突然多了一打鸡肉罐头，他一定不原谅他。 哎，对了，那你 U 盘里的文件我都拷进来了，你无聊了可以翻着解解闷儿。 吴恙突然想起什么，拿起桌角的 iPad 点亮屏幕，在上面滑了几下。吴一周一脸黑线， 我是有多无聊才需要翻以前的案卷解闷儿。 常学常新嘛，你这要是哪天突然穿回去了，无缝对接，上手忒快。 他一边散播着他的歪理邪说，一边扶住他的猫爪子在屏幕上扒拉了两下。 哎，你看，行了行了，没有密码就放桌子上了啊，你要是…… 下一秒他的猫崽子就突然四肢并用地搂住了他的胳膊。吴恙一怔， 谢谢，我不会放弃的，虽然不是为了什么念想。 他心里忽然就软了一下。正在这时，秀琴敲开吴恙的房门，手里拿着个纸袋。 恙恙，这是你搁在吧台的 啊？什么东西啊？ 吴恙回过头一脸茫然。他起身接过纸袋，打开一看， 里面竟是捆得整整齐齐的五沓现金。吴阳目光一沉， 什么时候发现的？ 就刚刚呀，我上个厕所的功夫才有回来，桌上就多了这么个袋子，我一看，嚯！ 咱们前台有监控吗？ 不是你哥的，那是…… 秀琴有点晕了，实在是想不出谁会突然把这么多钱放到前台。那个神秘的委托人曾在邮件里说过，启动款会派人送到茶楼。吴样当时以为至少会派人交到他手上，却没想到竟然是这种方式。 七姨，我要赶紧看一下前台的监控录像。 吴样说着回身把纸袋递到吴一周跟前。 那个人送来的调查费应该还没走远。 秀琴被搞得云里雾里的，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自己的任务是该去调录像，可步子还没迈开，就见绣过纸袋的白猫滋溜一下窜了出去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秀琴指着吴一周的背影， 猫干啥去了呀？ 吴样忍不住笑了， 抓老鼠。 茶楼的监控录像都储存在吧台的电脑里，吴样跟着秀琴下楼查看，刚下了半楼就听见一楼大堂传来一阵器皿碎裂声，有男人愤怒喊道： 下去。 吴样赶紧一路小跑到一楼，只见地上散落着茶杯碎片，而那猫崽子正死死地扒在一个将要出门的男人背上，任对方怎么左摇右摆都甩不下去。茶楼客人不多，可零星的几个还是被这过于热闹激烈的打斗场面给吸引了，目光纷纷投向男人和猫。 吴一周。 吴阳拍拍手隔空叫他，吴一周这才收了爪子，稳稳跳落到地上。被逮住的男人愤愤回头，刚要找茶楼老板说理，却在看见吴阳的那一刻定住了。 怎 么是你？ 对，送钱的就是这个胖子。 你的猫？ 曾瑞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戳穿身份，他扯了扯被拽歪的衣领，面露不悦。吴一周则已经昂首阔步地走到女主人脚边，骄傲地在她小腿上蹭了两下，宣示主权。吴阳俯身抱起，称赞地拍了拍她的小脑袋。曾瑞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弹弹身上的猫毛，哼声道： 以后好好管管。 说完就朝门外走去。吴阳赶忙上前一步叫住他： 曾律师，神都来了，钱也送了，我坐下喝口茶再走。 曾瑞顿足： 我请客，算替我家猫崽子给您赔不是了。 曾瑞回转过身默了片刻才问： 你怎么知道钱是我送的？ 吴阳笑而不语，怀里的吴一周则得意地扬起了头。吴阳朝楼上比了个手势： 二楼雅间，借一步说话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 喵了个喵。 咪咪。